北京时间13点整。 世界瞬息万变，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专项支持80个一类新药获批上市，建成50个国家临床医学中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形成覆盖全国的协同研究网络，开展卫生健康领域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启动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实施脑科学与脑类研究等重大项目以及常见多发病防治研究等重点专项，加快推广应用适合基层和边远地区的适宜医疗卫生技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日前公开征求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政策法规明确禁止销售的药品包含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2年10月下旬与10月中旬相比，15种产品价格上涨，32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下跌0.7元，跌幅2.5%。2022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10月24号到26号在深圳举行。本届海博会以科创赋能共享深蓝为主题，设线下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将带来众多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和精略海洋重器。广州市商务局以双11年度大促为契机，举办主题为万券齐发全城开花的花城开花季第二届广州双11城市购物节。本次活动以消费券为牵引，以线上消费为主线，发动各大电商平台企业积极参与，以实惠的让利、丰富的场景、多样的商品，让广大市民体验线上购物的乐趣，同时也为即将举办的第3届直播电商节中国广州预热造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乌克兰就不参加此次会议。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换一颗感恩的心啊， 为这片土地付出我所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型生活服务类栏目食养生活。医者有人心，慈悲济世人，悬壶清几粒，得品胜黄金。人心者，为人爱之心，仁德之行，人心医者，为先爱人后行医，方为医者有人心。他平时言语犀利，甚至有时候会义正言辞地批评病患。面对质疑，他这样说： 真正的仁爱不一定是和声细语，我奉行的医道是医者医病更医心。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良好的心态，好病只是暂时的。 他也是这样做的。每位病患和他就诊后都有一种感觉，说像胸口的大石头被卸下一样轻松畅快。大音希声，大爱无痕，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患者生命背后默默坚守。他以毕生所学使救人之道，他以一腔热血钻研平补平泻疗法30余载。因为他深知身心的健康之道在于保持自然平衡。 多吃会好吗？不会，身体用得上的才是恰到好处。那么同样，多占便宜会好吗？我的答案是不好。 福祸相依，因果循环，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顺应自然法则方为自然平衡之道。我们身体的健康自然平衡之道就是平补平泻，简单理解就是进出我们身体的要平衡。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患者朋友们都要有这样的认知。 他就是仁心中医老师，一个身心同治的好中医。他希望大家走进他的诊室一定要备上笔记，因为在那里不仅可以听到中医精粹的百年经方，还有毫无保留的祖传秘方。在那里有不同的疾病对照，或有相同的康复收获，让我们共同走进食养生活。 传播中医文化，弘扬经络疗法，探寻长寿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大型健康养生互动类节目《食养生活》。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 400-636-9077 400-636-9077，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这里等您。我们将会为您生活的路上答疑解惑，健康路上抚平坎坷。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出老师为大家讲解。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走进食养生活专题节目。堂堂人心术，深深华夏魂，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在电波前相约相聚。咱们的节目呢，陪着大家一路走来，其实除了家人的信任和支持以外，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帮助着我。这里边有一些药厂的老板，你像于副厂长，还有包药的高燕高总，还有我师弟研究开发从容方的冯维正，以及前段时间我在藏区结交的藏医，还有帮我筹备血猪油的次仁八珠老先生，还有一些业内的同行，多年的好友等等等等。您说要不是他们在我最难的时候对我鼎力支持，你说光靠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其实绝对不会走这么远，当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家人朋友去相信我。所以我一直心怀感恩，感恩一路走来帮助我的人，感恩一路默默支持我的家人。而作为一个中医人，更需要感恩的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中草药。正是这些草根、树皮、矿石、各种虫类，才造就了我们中医的神奇。那回过头来，我们说说草根、树皮能够治疗人的疾病，这个中药能治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们中医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得天地一气而生，但是这个人呢，得天地之全性，草木得天地之偏性，所以人得病就是这个人体的气机出现了偏盛偏衰的情形，身体就不平衡了，所以要借药物的偏性来调整人体的平衡。中药主要就是依据药物的形色气味来划分其阴阳五行的归属，比方说树枝、树梢它就有生发之性，比方我们经常说的桂枝、桑枝，像很多花呢，它就有宣散郁结的作用，像月季花、玫瑰花啊等等啊。果实呢，它生在高处，最后呢却要下落，所以它有使这个气下行的作用。你看中药它能够治疗的很多疾病，主要的依靠就是它所具有的这种偏性。这个偏性其实为的就是在恢复人体内在的平衡，治愈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中药的偏性主要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药物的气，另一个是药物的味儿， 所谓中药的气，就是中药所具有的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特性，当然也称为四性。就比方说薄荷能给人非常清凉的感觉，它的气就是凉的。生姜给人是温热的感觉，它的气就是温的。所以不同的药物都具有不同的气，这里边寒和凉是属于同一种性质，温和热是属于同一种性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寒与热的例子，西瓜跟附子。你看这个西瓜它能够在大夏天里边，所以它就比较耐热，这个西瓜也是清热解暑的佳品。这个西瓜从性味来讲是性平味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尿除烦的功效。而这个西瓜皮就更是好了，它能够性凉味甘，能够清透暑热、养胃津的功效。所以西瓜的功效跟它的生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这个夏天呀，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个西瓜却在太阳底下一点都不怕太阳的直射，这个阳光反过来是越强烈，这个西瓜就会越甜。所以西瓜在阳光直射下它没有给晒蔫了，所以说明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热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人体不能耐热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会出现烦渴、口渴的特别厉害，我们就可以借助西瓜，就能够达到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效果。我们再来说说抗寒的附子，补火助阳，跟西瓜的这种炎热的这种特性其实就正好相反。你看咱们在极度寒冷的环境当中生长的中药就是附子，所以附子它是大辛大热，所以它的中药功效就是回阳救逆、温脾肾、散寒止痛的功效。这个附子在寒冷的地方练就的就是耐寒的能力，所以当一个人的肾阳不够不能耐寒的时候，就可以借助附子的这种耐寒的药性，还有天山雪莲、人参，这些生长在寒冷地区的药材都是有耐寒能力，这个性质来讲都是温热的。所以我们中药所具有的四气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至关重要。你想啊，这个人他是一个恒温的动物，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在产热和散热之间保持平衡，来保持体温的恒定。所以当内外界因素扰乱了这种平衡，导致了疾病发生以后，人体的产热和散热的平衡也往往会遭到破坏。所以如果产热多于散热，就会出现发热、功能亢进这些症状。反过来，如果散热多于产热，就会出现胃寒、功能衰退。所以这也意味着疾病可以分为两大类，热症和寒症。而中药的四气就是来纠正人体生病状态下寒热失衡的情况。寒凉的药可以抑制人体的新陈代谢，减慢器官脏腑的活动和血液循环，所以用来治疗热症。温热的药可以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脏腑器官的活动和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所以用来治疗寒症。所以我们说完了这个气，我们再来说说胃。中药里边这个胃说的就是味道的胃，本意上是味蕾对中药的感觉，主要是酸苦甘辛咸五种，所以也称五味。所以这个中药所具有的是五味，那么对于疾病的治疗具有什么作用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大伙儿都吃过芥末吧，知道吃芥末的时候就是你会有那种通鼻窍的感觉，这说明辛味是具有开通发散的作用，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辛味这一个作用。比方说平常的时候受点风寒，鼻塞流涕，头疼恶寒，这个时候熬上一碗姜汤，趁热喝了，再盖上一床被子出一身汗，人就会感觉轻松很多， 这就是利用了生姜的气温味辛的特性，通过它来发散风寒。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医发现呀，这个酸味它是具有收敛涩滞的作用，而苦味是具有泻火燥湿的作用。所以甘味的药具有补益和缓的作用，咸味的药具有泻下软坚的作用，淡味呢具有利水渗湿的作用。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从药物的味道上来推测和发现药理的作用。比方说酸枣仁、五味子、山茱萸这些药，它都是具有酸味的，所以能起到收敛止汗的功效。而黄连、黄柏这些药都是具有苦味，所以能起到清热燥湿的功效。再比方说茯苓、薏苡仁这些药都是有淡味，所以能起到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中药的自然特性为什么能对疾病起到明显的治疗作用呢？就是因为中药所用的药大多都是来自天然的动物、植物和矿物质，所以这些药物都是在自然环境下孕育产生的，它们在和自然界的气候、地理环境这些综合因素对抗，所以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势必会在体内形成一种能对抗和适应外界因素的物质，所以在不同的自然因素下形成的各种药物，它体内所产生的各种物质也是不同的，不同的物质对人体的内在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中药变化万千的一个作用和功效。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燥心土它就能够治疗便血、治疗崩漏这些病了吧？因为燥心土它具有土质，又经过了火的锤炼，所以具有火性，性味呢是辛温的，归脾胃经，能够温暖中焦，所以可以治疗脾胃阳虚不能摄血而导致的各种出血的症状。所以生长在雪域高原的雪珠，它本身是有抗寒的属性，要不然也不可能在高寒缺氧的地方生存，而且生活在地下。那地下呀，咱们都知道那是阴冷潮湿，所以我们要对抗这种环境的话，这个雪珠就必须得积攒厚厚的油脂，而这种油脂就具有了雪珠所有的属性。四川中药志里边对雪珠油这样记载，雪珠油性温，能温阳散寒化湿。那我们说雪珠的油脂散寒化湿的功能非常的强，能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高原上的雪中，雪珠每天趴在地上觅食活动，它的关节一点都不受影响，还特别灵活。咱们大伙可以想想，假如说自己要是顶着风冒着雪，都不用说大冬天零下40度，也不用多深，就在雪里边躺着，你能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早就冻僵了吧。但是你看这个雪珠就没问题，它就是因为有这些油脂的保护，无论是寒还是湿，哪怕就算进去了也能马上顺利的散出来，所以人家一点都不影响他的觅食、玩耍、朝拜这些动作。还有就是雪珠油有一个特性，味辛啊。前面我也讲了，所有辛味的东西都是能够发散风寒。你看咱们无论是说喝姜汤也好，还是吃芥末也好，或者吃些大蒜也好，吃完以后身上从胃里边都会觉着暖和，甚至有的人都会觉着全身热辣辣的。其实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发散，包括咱们很多家人朋友们在用上这个雪珠油涂在咱们的关节上之后，都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关节在这个地方，通俗的来说，从你的骨头缝里，从你的皮肤里边嗖嗖的往外冒凉气，就感觉有气从里往外走，这就是它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雪珠的油脂虽然看起来跟其他动物的油脂很像，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我们都练过猪油，就是你买一些肥膘或者是猪板油，小火慢慢的烤，那么熬出来的这个猪油你把它放在一个搪瓷盆里，就像这个季节很快它就凝固成白色的固态了， 炒菜的时候挖出来点儿。哎，但是呢，您看这个血猪，它的这个油提取的时候，第一是不能熬的，因为它的油非常的容易挥发，你要熬完了，这油就没了，怎么办？就是取出板油，装到血猪的胃里边或者膀胱里边，挂起来风干七七49天。这个水呢都出去了，留下里边本身就具有抗寒抗湿抗风的这个能力的淡黄色的油脂，然后又吸收天地风的灵气，增强它的抗风去风的能力，那么这一道工序也就成了。大伙儿得听明白啊，这才是第一道工序。咱们说血猪油的炮制一共需要多少道工序呢？我告诉您，得需要9道工序，而且在第一步它需要七七49天，而且在这之后它还需要更多更复杂的工序。所以说您别看一瓶小小的像宝葫芦似的，看着倍儿简单，但是炼制起来却非常的繁杂。它采用的是我们藏药的炼制方法，融合了我们中药的洗、浸、熬、炼多种传统炮制的技艺。所以在这儿我也直接跟大家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是要把它放在天然的冰冻里面避光保存，然后用雪或者是冰块把这个洞口封号，在这个冰冻里边再放七七49天。那么这个目的是啥呢？就是为了增强这个血猪油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抗寒的能力。所以你像生活在川藏高原的藏民们，冬天里边在雪山上下着雪，海拔也高，山还多，温度也低，风也大，寒气也重。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些藏区的同胞们不管是去朝圣磕长头也好，还是在家祷告也好，他们能长时间的跪下来再起来，跪下起来，他一点都不觉着滞涩，都利利索索的。所以那需要盘腿的时候，不管盘多长时间，人也不觉着两腿发麻。所以大家别看之前只领取到这小小的一瓶，觉得没什么大用，但是我告诉大家，浓缩的都是精华，它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为咱们的关节保驾护航，扎实健康。而且这是不是道地精华呀？其实不是光靠咱们自己闭门造车，这还得靠实践来说。比方说前几天有位家人给我打电话，什么情况？这个先生是姓李，他是我们一个老患者，他是一体多病，而且有严重的类风湿，常年的高血压、肺心病，眼睛还有白内障。但是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记得是刚刚入冬的时候，他进到我的诊室，进来的时候是咳嗽着进来的，而且他表情特别痛苦，嘴唇都嘚瑟。但是他给我说他的病情，他说大夫，你快救救我吧，实在太痛苦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类风湿，风湿它能够让你的关节变畸形，就是你没有丧失了正常的功能，你想伸手伸不出来，想拿筷子拿不住，而且他这个手整个关节都受限，往上够着嘴唇，往下够着大腿根儿。那有时候孩子们在家就会管管他，那孩子们不在家他自己就干扛着，因为你想他自己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不能自理，他各个关节里边除了变形以外他还肿，那肿的话就说明里边还是有一些积液的，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是说在床上躺着他都不能完全躺着，就是他那个姿势就得来回的在床上翻腾。所以你看他当时这个病情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当时我也没耽搁，就给他治疗。当时我给他用的什么方法大家可能也会非常期待，就是一个以肉苁蓉为君药的一个方子。 懂得养生，活出健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生活服务类栏目食养生活。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解。节目场外咨询电话号码是400-636-9077 400-636-9077。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

但是我最起码从我来讲，我觉得我良心上过得去，我告诉你们了。那实际上你说咱们老百姓不是神仙，他不是说自己在其他工作领域很好，不一定在健康领域很好，那正好我擅长这个，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让大家少走弯路，这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我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在那里有不同的疾病对照，或有相同的康复收获。 哎，葛老师你好，跟你走了一年多，我的身体呢有很大的改变，睡眠好了。 让我们共同走进食养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食养生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健康路上的求知者，那么一定要每天都关注广东省新闻广播 FM 91.4，每天下午13点到14点播出的食养生活，通过节目指导广大听众调理身体。节目场外咨询热线400-636-9077，400-636-9077，400-636-9077。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出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这个方子肯定大伙也很想用，我今天就公布给大伙。肉苁蓉15克，威灵仙12克，牛膝10克，赤白芍各8克，防风10克，水煎服2大碗水煮成1大碗，再加1大碗水，就这样反反复复2回，把这个汤药煎成了2小碗，早晚各服1次。当时这个家人就用这个以肉苁蓉为君药的方子，才半个月的时候，他就觉着全身发热，出油汗，而且开始的时候觉着关节疼得倍儿厉害，而且关节还发痒，他开始就特别的着急呀，打电话告诉我怎么回事儿啊。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其实不是坏事儿，就是他吸附毒素以后，他在往外排的时候，他关节那个地方他就有一个排毒的一个反应啊。后来他的的确确排气呀、大便呀、打嗝啊都特别的臭，而且特别黏，每次解大便都黏在便池上，水都冲不下去，这也是体内以前的一些邪气毒素的闭阻再往外排的一个过程。一段时间以后啊，前段时间来复诊的时候，我从抽屉里边给他拿了我从藏区拿回来的这个血猪油，这不打电话就给我报喜，用上以后舒服。而且他以前早晨起来沉降不特别严重吗，就自己在屋里边转着上个厕所那都没事儿，自己拿筷子吃饭，哎呦，对于他来讲这就是天壤之别，他不敢相信他自己还有今天。其实不光是这个老先生，对于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家人来讲，只要你领过的你都体会过啊，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叹。当然很多家人也给提过类似的要求，这件事儿也是我心里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我们现在天儿也一天比一天凉了，小北风也嗖嗖的刮，这两天啊膝关节很多人有不舒服的，颈椎有不舒服的啊，一想到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尤其是有骨关节病的，这些天儿可能就更遭罪了。所以我的学生最近也总给我反映说，老师最近咱们打电话问血猪油的人特别多，因为有很多人不光自己用，他还想跟身边的人用啊，就因为他好他才愿意分享嘛。所以大家都想试。今天我想给收音机前的家人们说一声，待会儿别担心，血猪油的事儿我可没忘，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也在多方联系，虽然现在这个事儿还没定下来，但是我可以在电波里向大家保证，一定在寒冷冬天来到之前就把血猪油带给大家，让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寒冬。大家别发愁，安心的等我的消息，就包括咱们的验方集，我也在督促着印刷生产，抓紧印刷封皮覆膜。而且这本为大家准备的验方集所用的，无论是封面纸质的还有内页的纸张，都是选用的最好的。封面采用的是哑光膜，摸上去手感好，不易刮花，内页纸选用的是质量最高的铜版纸，不能翻几次就磨得不行了，还有最后还要进行一道整书塑封，就是为了防水防尘，能够始终保持书的完整度，防止运输的过程当中出现损坏。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送给大家的验方集兑换券，咱们领取过的家人记得把它找出来保存好，别弄丢了。 这本验方集里边涵盖了各种的老慢病以及一些内科的杂病、疑难杂症的经典方、有效方、养生方。有了它，就相当于把国医大师请到咱自己家里来。同样，这本验方集也不会让大家久等，所以只要大家耐心再等几天，一定会一起带给大伙。不过大家拿到手以后，小病小灾的咱们可以用里边的小验方，自己判断不准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您最好还是给我来个电话，咱们做好详细的辨证，这样才能对症开方，才不会走弯路，才能少花钱少遭罪，能让我们的身体好得更快一点。好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生活服务类栏目食养生活，节目播出时间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下午13点到14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节目场外咨询热线 400-636-9077 400-636-9077。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高老师 你好。 我吃的那个邻居，我本身血糖高 啊， 有糖尿病，眼睛不好 啊， 视网膜病变 啊， 也有黑斑。血糖呢，我空腹血糖是7.5到8点。 嗯， 我很高兴，要感谢你啊。 嗯，您太客气了，只要您身体好，我们大家都高兴啊。 你说的那些有些什么，你是有真才实学的。 嗯。 老师啊， 哎， 我想我有脂肪肝 啊， 我想麻烦你帮我开一张吃脂肪肝的单子好不好？ 你脂肪肝多重？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 我检查体检5年，他都说轻度。 轻度的没事儿，你多运动就行。 还有那个屁股上的，就是睡眠大便不好，我要太感谢你了、 啊、 你推荐的那么好，我听你的广播讲播广播听了1年多，我都在犹豫啊买那个邻居、 嗯、 我就是上次的那个你说那个要起家的那一次啊，我买了一份， 嗯， 本来我就几天的，就是内通外通，我识字又不多，我就是看那个图片呢、啊， 嗯， 那穴位图啊，颈椎、肚脐后面的， 嗯， 跟那个膝盖后面的那个三个地方拍，其他地方我都没拍，我找不到嘞。 嗯、 有 这个，你有那书吗？ 那个穴位书我有， 啊， 拍子我也有， 啊。 你上次那个肉葱， 啊、 嗯，我就是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 啊、 嗯，我想你可以将那个吃脂肪肝的。我跟你说啊，我妈妈就是肝硬化过世的， 就是脂肪肝，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运动和饮食。脂肪肝一定是轻度的话还好，就是你要运动和。就保证运动和防止饮食的过量，比方吃饭的时候要保证一个7-8成饱就可以，然后不要老是吃一些就是特别凉的东西，比方说一些特别凉的呀，特别这个甜的呀，这些你控制住就没问题。 哦， 啊、嗯， 再一个眼睛啊还有一点模糊，就是黑斑，看看东西眼力足一点， 嗯， 你那里，你师弟那里还有没有？ 他其实就是肝不好， 就我就是嘛，所以我就是想处理一下那脂肪肝嘛。 嗯， 好不好？ 你这个肝的话，其实你自己平常的时候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可以加一点红曲，加一点山楂，加一点绞股蓝，就这三个泡水喝，然后再用上咱们的从容方。 从容汤，我想用的，就是还有没有那个活动稿啊？ 那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来。 那你得等着，我这个我都替大家着急，那不是说想有就有的。 我知道，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还有四盒那个邻居。 啊。 我就想吃完这个邻居，我想转一下那个葱蓉，再补充一下，改善一下身体状况。 嗯，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也搞不懂，你也搞不懂，我就是。 就是不是我搞不懂，不是我想用他们就来了，就是咱们盼望着天天有，但他没有那么多，所以你等消息，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告诉你啊？ 哦， 嗯， 好吧。 所以你现在先去这个。按照我说的方法先去用好不好？ 山楂跟什么？ 山楂、红曲还有绞股蓝加上从容，然后现在没有的时候你自己先自己配一点就行了。 就是三样东西是吧？ 对。 那太谢谢你了，其他问题没有了。 嗯 嗯，好吧。 嗯，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如果节目当中老师教给您的方法有哪些没有记下来的，可以拨打节目场外咨询热线 400-636-9077 400-636-9077。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您客气。 在百忙当中呢，抽时间嘛来给我的就诊吧。 嗯， 我心里特别的感激。 嗯， 因为你给我看了好几次了，我吧吃平时吧哈，确实是感受很深。原来吧哈，我那是脑梗哈，那个腔梗每年都在打滴流子。 你原来什么症状？ 我原来吧哈，说恶心吐，完了后期那个就打滴流子以后吧哈，完了我那个要是不去一下吧哈，你想烫上不去吧。完了就什么呢，眼睛那个发黑，完了嘴还麻，完了那个就舌头还木， 嗯， 后来还得去打滴流去，完就是这自然以后吧，以后我就那个有时候我就完就是那个我那个在什么呢，我就那个什么肩周炎哈，舌头抬不起来，完了我的就是那脖子还发硬。 嗯，那就不是肩周炎，那是颈椎病。 就是我胳膊抬不起来吧，我颈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一动快了前吧，一动快了吧，我脖子就像那个抽筋似的，我说的。我今天那个吃了你的药吧，拍三块一百，拍这个颈肩哈，拍后背，拍颈肩，拍那个颈椎啥的哈，我定价拍呀。因为啥呢，我那个人吧有点糊涂，也记不住啥的哈，我就是那个就是你们胃这为啥不一定能找准。 嗯， 我就是拍先拍这里脖子这两边的颈肩哈，完了拍后背，拍后背吧，完了拍腰就是命门穴哈，我都拍。 嗯， 拍完以后吧就拍那个肝胆穴，先往那个先拍这外边，后拍里边。 嗯， 那个拍了好长时间，我一拍吧哈，我这身上毛病挺多的，因为我的腿疼的厉害呀。那个我拍了挺长时间，后来我那个就是一拍过人家那拍好几个点呢，有时候我儿子回来，孙子们还拍呢。哎呀，我说不拍不行啊，不拍这太难受了。我说我拍的才好呢。 嗯， 每天就拍吧，多那舒服了，我就不拍了。 哈哈哈 哈，说是，你看有时候你看你这一拍完了吧。所以说是吧，我就像你的食指和那个三关一尾的，我真离不开。 嗯， 你看那个石头指上，你看我那个自以前吧，心脏也不算太好，现好了吧，睡觉吧哈，我那个你看我那个尿频尿急啊，我那是爱上厕所，晚上那个得上好几次呢，完了你起来上完厕所回来，哎呀再接着睡。 嗯， 哎呀，我这个真的这。这睡眠好了吧，就像我这身体什么都行了，人也精神了。 嗯， 完了那个你再整那个什么那个肉苁蓉，我这一打是那个还没到疫情开始，我就感冒咳嗽。 嗯， 咳嗽我就这个支气管上犯了，犯了以后吧，我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一找着翻那个笔记啥的，看着有方的，就是管那支气管炎的哈。 嗯， 吃也不见好。 嗯。 那个后来那个就是， 嗯， 我药吃了了，买不了药了， 嗯， 完我就那个吃点别的药，还不见好啊， 嗯， 没见好。后来我上医院看了以后啊，给我拿的，他不给我看，让我上那个大医院去。我说我这支气管炎，说你发烧不？我说我不发烧。后来给我看了一下，确实不是支气管炎，不是那个什么那个热症哈，都给我开眼的管咳嗽那个哈。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反正吃了以后吧，还行，能咳出来。 嗯。 还给我开的消炎药。 嗯。 完，你说你我跟你那定的啊，定的那个后期我定那个什么十盒那个冰子哈，完那个肉蒲松吧，我没舍得吃，我还自搞呢。 啊、哦，那你定十盒那个不就有吗？ 还有啊，有那个肉蒲松，还有那个什么两盒那个肉蒲松呢。都是好药啊，我都不舍得呀吧。完，我看又正好能出去了，又买的这个肉虫宁，我又熬的。我现在 哎呀，你傻死了你！你傻死了，你可不能这样。就是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你喝的那个肉虫宁，咱们是喝一个苦药汤子。 嗯。 就是那你肯定喝它，你跟喝白米稀饭是不一个味道的。那你既然喝，你就一定把它喝到位，就是说它那个药的那个价值。得让它充分体现出来，就是我可以非常保证的跟您讲，就是我给你的肉苁蓉是货真价实的肉苁蓉，绝对不是酒馆花丛。那酒馆花丛虽然也有这个作用，但是它是天壤之别，所以你自己要用好的肉苁蓉，你现在都这么好，你要用好的肉苁蓉去熬出来这个就更好。第二个就是您有成方的时候，您就不用自己去熬，为啥呢？就是说第一可以省出时间，更去健康养生，去照顾别人。再一个就是您再感受感受，就是您除了用灵芝那么好以外，您再用从容方那个成品的话，您自己整个全身的这个通畅性会更明显，就是它的排毒作用会更理想。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正感受到这病赶紧走，那不是好东西，让它早一天走，你别给它拖一天。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理出来，就觉得哎呀这东西太好了，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您好你不用那都是一个废物，你明白吗？ 嗯 嗯嗯，就包括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做女人的，然后就可能会给这个孩子们留下一些金银细软，那你说这个金银细软你这一辈子买了，你都一点都不自己不带，完了你就光给孩子们，这不是傻吗？你自己完全不能去享受，就是说我们既要勤俭持家，更要自己学会享受生活。我们人来这一辈子不是为了别的，知道吗？就是你得首先很多东西你得学会明白，明白吗？ 嗯 嗯，行，我没别的嘱咐的，您就把那个该用的用上就行啊。 反正我那个咳嗽吧都见好了，现在咋的还 你不要说见好了，他肯定还会更理想。 然后我现在还有点啥呀，有点那个什么那个支气管炎啥的，还能够开点什么药方？ 你什么也不用开。 嗯嗯，那行，哎呀，我吃这个老师啊，真受益呀。 嗯， 以后呢，你再有的时候再买。 有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说再积极的给大家筹备吧，因为需求量确实是非常大，好多东西大家才需求嘛。 要我这我咋的？我没舍得吃呢，我到你万一不行了，天完了没有药咋办呢？ 我理解，我理解，所以说我也很着急， 嗯， 想尽办法给大家把这个东西搞到手，好不好？ 嗯，那个啥吧，那也挺好啊。完了，我那个完了吃那药都挺好的，这回又给那个血素油，我天天吧就搁腿上吧，搁手指头蹭，就像以前给那个镇静茶。 对，镇静茶也，就是我给你们所有的东西， 嗯。都受益了，你看我这个， 嗯， 哎，老师太感谢你了。 所以说给大家东西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疯狂的去抢？尤其是像你们这些沾到甜头的， 嗯，是。完，我就是总的来讲吧，感谢老那个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啊。 行， 嗯， 就这样。 那有活动再参加啊，老师。 嗯， 再见。 好的，感谢老师的耐心讲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健康路上的求知者，那么一定要每天都关注广东省新闻广播 FM91.4

外婆摇着头对我说阿秀比酒美。